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但为了他值了。 周末看上了那套衣服，还是没有买，虽然有点遗憾，但为了他值了。 每次家里的垃圾我都分类装，虽然麻烦了点，但是为了他值了。 这是我用饮料罐做的坦克，虽然没有商场卖的好看，但是为了他值了。 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未来，运值得去做。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走，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尊敬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宋阳。1933年的7月11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号的建议，决定8月1号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81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今天又是八一建军节。首先祝军人朋友和曾经有过军旅生活经历的朋友节日快乐。我们一定会记得，你们是最可爱的人。那今天警法在线啊，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啊，咱们国家的法律对于军人、军队有哪些特殊的保护？那涉军类刑事案件近年有哪样一些新特点？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石景山检察院的高层检察官，高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就在八一建军节前啊，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呢调研了2010年以来北京军区所在地石景山区的涉军类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呢共11起，其中呢涉及到伪造证件、标志类案件6件6人，罪名主要是伪造武装部队证件啊、印章罪和非法买卖使用专用武装部队标志罪，诈骗类案件是3件3人。罪名呢主要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和诈骗罪。那入户盗窃军人或军人家属类的刑事案件是2件3人哈。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关注有关于这个军人的话题哈。其实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就是朋友圈里边就有很多曾经 有过军旅生涯的一些朋友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晒当年的一些个照片哈，当年年轻的时候穿着军装的样子哈，英姿飒爽啊。当年呢，在这个和部队在部队一起生活的时候啊，那会儿的这个部队生活的照片哈，处处都充满着回忆。同时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是当你在大街上，或者说在任何的公共场所看到穿军装的人，你总是有一种安全感啊，有一种亲切感。军民鱼水情，看到军人总是，就是说你可以产生这个义无反顾的一种信任感，就我相信穿军装的人，他们所说的话、所办的事情啊都没有问题。所以因为大家对军人的这种情感，对军装的这种情感，就导致了近些年来有一些利用这种情感伪造啊也好哈、假冒啊也好，来这个诈骗啊、诱骗啊等等这样的行为。今天就请高层法官呢、检察官啊，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介绍哈、这类涉军案件的主要特点，好不好？您给说说。 好嘞，现在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以往我们办理这个涉军类刑事案件的主要特点。主要有大概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呢，就是冒充军人诈骗或者是招摇撞骗骗取钱款这种案件比较多发。这类案件呢，主要是被告人啊通过虚构军人的身份，获取被害人的信任，实现骗取钱款的这种目的。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一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伪造军车、车辆号牌、军官证、士兵证等武装部队证件或者印章这种案件比较多发。因为这个军用车辆号牌呀、可以免受可以享受免费的这个停车，不受限行限号这种利益的，有这种较好的利益，所以呢，被告人往往也会铤而走险。这种伪造类的案件呢，大概占我们院办理涉军类刑事案件的这个数量大概是一半以上，50%以上。然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种涉军类的刑事案件往往比较难以查处。比如说有的被告人冒充的身份可能是层级比较高，被害人很难核实，再加上这个部队的名称地点往往具有涉密性，当事人呢一般无法通过一般的正常的途径进行查找，再导致就是上述犯罪就比较难以查处。然后再比如说伪造证件类的这种案件，一般行为人呢都是通过马路边的小广告寻找这个卖家，而这些卖家呢又是流动性比较强，也给这个依法打击犯罪带来了困难。再比如说呢，冒充的这个军种也比较多，不易被识破，不管是从这个文职的军人、军医，然后到三军战士，还是从这个普通的士兵到高级的军官，都有被告人进行冒充。他们对外呢进行鼓吹的时候，也会选一些名气比较大、级别比较高的这个单位，以博得这个被害人的信任。 是这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吧，是近年来啊涉军类这种犯罪的主要的一些个特点。确实哈、我在多年前刚才还跟那个高层聊天，就遇到过啊，在路边啊开着貌似是军车，就是涂成军车样式的，然后你正在走路呢，突然一辆车就停你旁边了，车窗摇下来，嘿，军用望远镜要吗？就有这样穿着军装的拿出一个军用望远镜，啊，多少多少钱？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他把后备箱一打开，呵，好多个军用望远镜。你再问他，你这哪来的呀？就说，哎，我们从这个部队里边拿出来的，那都是军用的。其实这类的案件啊，也有这个媒体后续的进行一个追踪和报道哈、公安机关也进行了破获，都不是军人啊，都是这个穿着这个假冒的这个军装哈，去假扮军人去兜售望远镜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要望远镜本身可能就是几块钱或十几块钱，最后卖普通的望远镜啊，最后卖你一个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有看到哈，就是刚才高森说的，我是某某部队的大官啊，我是某某部队的某某某某谁谁谁谁谁谁谁，也确实像高森说的，你说怎么核实呢？这没办法，很难去核实，因为这个部队啊，军队跟我们这个地方啊，它还是说实话应该是有很大区别的，两套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系统啊，你很难通过你地方的一种方法去查明军队里的某某他是不是那个人。所以这样的一种难以查实，也方便了，或者说从另外一个方面方便了一些个犯罪分子 来更好的隐蔽自己的这么一个犯罪的身份哈、啊、和动机。这样高探能不能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或者简单的这种案例你办过的给我们说一说什么什么样的好不好？ 嗯，先简单的提一个案例吧，就是比如说前一阵我们办了一个叫卢某某， 嗯， 这个人呢是涉嫌的是诈骗罪， 嗯， 他呢这个是一名男子，50岁左右，他呢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也就是最近、嗯、均通过就是冒充军人以交男女朋友为名，不仅骗钱还骗色、嗯、 骗钱骗色， 对、嗯、骗取了被害人的信任呢，并约这些女性被害人到广州深圳就去游玩， 嗯， 玩的时候呢就说，哎，你身上的这个首饰，比如说金银首饰， 嗯， 或者是带的现金、 嗯、 银行卡、 嗯、 这些东西比较贵重，出来玩呢不安全， 嗯， 由我保管就行了、 啊、我帮你保管， 对， 拿来之后这人就 逃之夭夭， 就消失了， 对、 啊、 这个人呢是从2006年开始，第一次被判刑是在2007年就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 嗯， 然后到2008年9月的时候刑满释放，这是他实施诈骗的第一次 啊。 然后2008年9月份释放之后没有2个月，从2008年11月份开始、 嗯、 他呢又开始以同样的这种方式， 嗯， 骗取女性被害人的信任， 嗯， 并多次与这些女性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嗯。嗯， 到了2009年3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案发了，后来就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2012年的时候刑满释放。 嗯， 嗯，这两次应该，我们想应该按照一个正常人或者是知法懂法的人可能会、 嗯、 就此罢休，不再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他呢、 嗯、 并未就此收手。 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从事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 对，从2014年11月份到2015年的这个1月份，也就到今年为止，仍然是以同样的方式骗财骗色，说白了就是骗财骗色。 嗯。 然后最后呢是在今年被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9个月。 嗯。 现在仍然在这个 服刑期间哈、 嗯， 一而再再而三的知法犯法啊，同时呢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哈、啊、去。假冒军人哈、啊，骗取别人的这么一个信任，可能判的有点轻，判的有点轻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案例？比如说伪造什么证件呢？啊，伪造什么军装啊？伪造肩章啊这样的，或者说您说一说，前些年哈、啊、涉军类的这种违法犯罪跟近几年涉军类的违法犯罪有没有一些个变化和区别？嗯 嗯，近两年办理的这个涉军类的刑事案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嗯， 比如说我们往常所说的这个伪造证件、伪造武装部队标志这类证件呢，大多数传统的都是军人的证件、车牌，就是军车车牌。 嗯， 但是到现在呢，又出现了伪造军人的肩章、臂章，就是这种我们非常见的这种专用标志。 嗯， 另外呢还有出现了伪造的就是警备纠察证， 嗯， 警卫证，就是这种其他类型的部队证件，这就引发了我们所说的另外一个特点，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人呢，这些被告人往往曾经是现役军人，曾经当过兵，服过役， 嗯， 他们呢或者是熟悉这些部队的内部的行业规范， 嗯 嗯，像比如说像纠察证这类比较专业的部队证件吧，我们平时生活中很难看得到 的这个东西哈。 对，我们可能看见过士兵证、军官证这些可能看见过，但是像内部证件我们很少涉及。 嗯，这是一种新的一种变化哈。 对。 那对于伪造这些个军用证件的这些个犯罪分子，大概会判处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罚措施和刑罚呢？嗯。 根据这个刑法第375条第3款的规定， 嗯， 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的，这个呢，这个法条上规定的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能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嗯，这是法律上的一个规定哈。 对。 那对于刚才您说的是伪造哈，如果说哈，我们经常会在这个 一些个地方看到军需用品店啊，军需用品店，你进到里边逛的时候，你看到有这个类似于军章这样的啊，军衣、军裤、军鞋、军帽、军袜，什么都有。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去买这些东西，买到了，或者说故意我就想去买这样的一个东西，去大量购买的话，刚才你说的是买卖。那买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处罚措施？ 对，买与这个买卖呀，就是买与卖，任何一个行为都构成这个罪名。 嗯， 还有很多人就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比如说使用这个军车车牌， 嗯， 可能以为使用一下就没什么大的影响，但是根据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它并不是一个一般的违法性的这个行为，而是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军以上领导机关的车辆号牌一副以上，或者其他车辆号牌三副以上的这种，都构成刑法上的犯罪。 哦，是，所以说呢，不要小看这个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情啊，或者说你看一个军牌我装上之后，嗯，给我的惩罚又有多大呢？哈，可能对于法律条文不太，或者说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法律条文不太知道、不太清楚的前提之下啊，可能会做了很多不正确的，或者说让自己会非常后悔的事情。你比如说哈，我经常会在这个一些个建筑工地旁边啊，看到一些个执法人员啊，也不是执法，就是建筑工地的维持当地秩序的一些个工地的工人。但这个工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呢？啊，穿的是类似于像警察的衣服。 嗯 啊，你大老远看说，哎呦，这是一个警察在那儿，但你走近一看，不对。比如说他们缺少这个袖上的这个袖标啊，缺少一些其他的一些个标志啊，但你大老远看上去哈、啊，就是一个警察穿的衣服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在这个维持秩序的一些个地方哈、啊，也是普通的人，但是他穿着维持秩序的这个服装呢，做的特别像交警的衣服，做的特别像武警在执勤时候穿的那个衣服。你大老远看好像就是部队的，或者说就像是警察一样，走近一看不是哈。所以很多人啊就利用了大家对部队、对军人，或者说对一些相关的执法机构他们的一种信任，或者说对他们在社会上的这种地位的一种敬畏哈，不断的去模仿啊，去仿照。如果说模仿仿造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为之的话，那就涉及到了这个违法犯罪。同时你模仿和仿造，你再进行出售和买卖的话，同样也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哈。一会儿呢，还是请高层呢能够继续的再来说几个实际的案例哈，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年来哈，关于这个涉军案件究竟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和新模式。那么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继续来聊，在八一建军节第88个八一建军节的到来之日哈，咱们来聊有关于军人的话题，有关于涉军案件的这样的一些个问题哈。刚才跟高层检察官来说哈，有一些人是为了谋利。我模仿，我为了牟利，谋取利益，还除了牟利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个目的去模仿这样的一个伪造军人军牌、军衣或者军人的身份？ 现在呀，除了这个有的获得是这个钱款这种经济性的利益， 嗯， 有的人呢还是为了获得就是军人免费啊这种资格性的利益， 嗯， 有的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就是穿上军装之后大家可能就会肃然起敬， 哦， 为了满足这种心理， 满足虚荣心。嗯， 对， 嗯 嗯，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有我们办理的一个叫江某的这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 嗯， 这个被告人呢就是曾经在北京的某军区大院里边骗得了一个军械的手机， 嗯， 这个军械手机呢是有特定的号段，只有内部人员可以使用。 哦， 然后通过这个手机呢就联系了 这个军区的军交的运输部、军训电交站这个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办理了车辆的驾驶证、军官证等证件。他办理这些证件呢，不是说为了骗多少多少被害人的钱呀，或者骗色呀，这种就是为了一些蝇头的小利，比如说我可以免费的领取一个被褥、衣服或者说是可以免费的乘车，免费的在那个军区的这个医疗部门就诊，都是这些小的利益。然后后来我们在提讯的时候啊，他自己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呢，就是自己退伍之后本来想考军校，但是呢没考上，没考上呢，但是对这个军人又非常的向往，还想继续当兵，但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为了能实现自己对部队的这种依恋的这种感情呢，满足自己的这个虚荣心，所以才有了刚才所说的这些行为。这个江某呢，最终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 当兵啊，当过兵的人总是对部队有着一份很深的一个感情哈、不是有那首歌吗？咱当兵的人是不是啊？但是当兵为的是保家卫国啊，当兵为的是能够为咱们祖国为我们的这个家园做出贡献，而不是说当兵是为了享受这样的军人的一种享受那样的一个带来的尊严，享受国家给军人提供的一些个便利和福利啊，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付出哈。那么这类涉军的刑事案件当中啊，其实会给军队或者军人的形象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因为大家不知道你是真还是假，是吧？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些个案件里边，骗财也好，骗色也好，或者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好。那么在处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哈，一般我们的这个检察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个做法呢？ 检察院呢是刑事诉讼的一个中间的环节，就是它承接的是侦查机关，就是公安部门，然后和法院是中间的一个桥梁。检察机关作为中间这个环节呢，承担着两个方面的职能，一个呢就是指控犯罪，另外一个就是法律监督。在办理这类案件的这方面呢，我们会加大对涉军类刑事案件的查处力度，提升这个法律监督的效果，形成威慑的合力。比如说我们曾经办过一个袁氏姐妹两姐妹非法买卖军用标志这个案件， 那说说。 这两个人呢成立了一个军需用品商贸中心，主要是经营服装劳保用品，但是呢其中也经营了一些就是刚才所说的肩章啊，这些臂章啊，军用标志。侦查机关呢是以二人涉嫌的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移送审查起诉的，但是经我们审查呢，他们成立的这个商贸中心是一个企业法人，在经营期间呢也从事了这个非法买卖的这个行为，这个单位呢也构成了这个买卖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所以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呢追加了单位犯罪，并向这个单位发出了检查建议，取得良好的法律监督效果。 好，生活当中刚才也说了，有看一些军需店哈、卖这样的一个军用用品，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哈、你穿着这样军用的一些迷彩服哈、比如说爬个山呢 这个去越个野呀、觉得这类服装特别的适合，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片面的想模仿或模拟这样的一个军人从事一些个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个行为，就一定会涉及到违法犯罪，而且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哈。只要你违法犯罪了，一定逃不出我们相关执法人员的检查。其实咱们国家法律对军人和军队有一些特殊的保护，刚才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些，比如说军车啊，你在过高速公路的时候那是不收高速公路费的，你在城区停车的时候是不交停车费的哈。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快速通行这样的一些个保护措施哈。那么也请高层说一说哈，还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我们国家对军队和军人的一些个保护的常识。 再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罪名叫破坏军婚罪。 破坏军婚罪啊， 对，这个是刑法第259条第一款规定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是结婚的，他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说这个军婚呢就是明明知道对方是 对方的爱人是军人 对， 然后与他同居， 嗯， 同居就可以了，不一定是要非要领个证啊之类的。 嗯， 同居或者结婚的这种都构成破坏军婚罪。 破坏军婚罪啊，这是另外一条。 对， 嗯，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对于军人的保护。除了法律条文上对军人的保护之外，我觉得更多对军人这种保护是来自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啊，对军人、对军装、对军帽的一种敬畏和爱护哈。所以呢，往往一些个犯罪分子就利用了我们老百姓对军人的这种感情啊，实施犯罪。一方面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加大对这样违法犯罪的查处力度哈，让这个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犯罪分子啊，或者恶意破坏的人来破坏军人哈、军队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形象哈。另外一个，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不要一不小心啊，犯了相关的这个法律条文，比如说就在军需装备上买卖上啊，不要一不小心，买了军装或者买了这样的一个军帽啊，这个觉得我穿上军装我特别的威风啊，特别的潇洒，可能您已经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条文了哈。那今天在八一建军节这一天啊，我们请到高层检察官来聊了有关于近些年来对于军人和军队啊相关涉及到的一些个犯罪啊，或者说一些个诈骗啊，模拟军人伪造军装啊，这样的一些个行为，这样的一些个案例，在这儿呢，再次哈，也是希望在八一建军节这一天，祝所有目前正在服役的、正在当兵的或曾经有过军旅生活的朋友们，祝各位节日快乐，也谢谢高层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你， 谢谢。 嗯，最后呢是丹青带给我们的案例。 节目最后来关注合租房当中发生的盗窃案件和故意伤害案件。小陈和高某合租在通州区某小区的一间房子里，今年五月份的一天早上，小陈把装有8000元的现金的钱包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放到桌子上的鞋盒里，还特别小心的用了一件衣服盖上了，然后就出去洗漱了。这钱是他头天筹集好的，准备买店铺做买卖用的。同屋的高某醒来之后，就想想自己身无分文，最近又惦记回老家，就打起了偷小陈点钱的念头。他下床就开始翻小陈的柜子和衣服，最后就看到了桌子上鞋盒里的这个钱包，于是悄悄的就把钱包拿走了。出了门，他直接奔了银行的 ATM 机，把偷来的钱大部分都存到了自己的银行卡里面，然后又买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些吃的，之后就去了网吧上网。小陈回到房间之后，发现钱包没了，他首先就怀疑是高某干的，于是第一时间报了警。高某正在网吧上网，还没上到半个小时就被民警抓获了。近日，高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通州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再来说说合租房当中发生的故意伤害案件。赵某因为交网费问题与合租人石先生发生口角之后将其打伤，近日通州检察院以赵某犯故意伤害罪向通州法院提起公诉。赵某交代说，因为他呢和石先生一家一起租了一个房子，半年前的一个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双方就开始协商一块儿交网费的事儿。之前呢，赵某在办网络手续的时候呢，已经把网费一块儿交了，他想呢过一段时间呢，他和石先生来索要网费。那当时由于说话都比较冲，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后来吵急了，赵某就奔到厨房拿了一个瓷碗和石先生扭打在一起，期间用瓷碗将石先生打伤。邻居报警之后，民警将赵某带走。那经过鉴定，石先生的伤情构成了轻伤。近日，通州检察院以赵某犯故意伤害罪向通州法院提起公诉。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4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以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 炎炎夏日，来段夏威夷草裙舞是极好的。 欢乐暑期，摩天轮和漫画英雄才更配哦。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走进石景山游乐园狂欢之下大 party， 童年怀旧炫酷真人秀应有尽有， 互动游戏幸运抽奖轮番上阵， 8月1日等你来，更多详情请关注。